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10月2日 My Radio 同埋澳纽广东道嘅联播节目《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见面。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思华， 系啊，哇，今次第一次同阿思华做节目， 系啦，世聪，我识你好耐，不过做节目咧真系第一次吓，好开心。 开心你可能开心啦，咁样，但系即系其实我哋而家心情都好沉重喎，系咪啊？ 前嗰几日沉重啲，可以话今日放松啲，不过其实系有好多隐忧嘅。 系啊，因为有几个讲法咧，有讲法就系话即系而家系开始即系中央佢使用一个即系啲 soft 啲嘅一个嘅方法啦，即系对待香港嘅示威者啦咁样。咁但系另外一个讲法咧，就系话呢个系 calm before the storm， 即系喺一个即系暴风前 风雨前的宁静。 系啦，风雨前的宁静，咁即系咪前面会有大镬嘢嚟咧？咁样。 嗱，阿世聪你又细啊，年纪好细啊吓，咁你。好多嘢都你知啊，我知道你嘅家长咧都系俾你好多嘅唔同嘅教育嘅，咁但系咧我就系目睹嘅一代咯，咁所以我同埋我老公啦吓，咁呢几日啦，自从上个礼拜大罢课之后咧，我哋一直都系非常之关注呢件事件啦，咁我哋都系不断讨论咧，都系觉得系非常之可以话系有即系情绪系非常之跌宕嘅，即系有时惊慌，有时开心。有时好感动，有好多时候好感触，其实最大嘅系担心咯， 因为心情系好复杂啦咁样。 因为我好想话俾你听咧，就系25年前嘅一个六四事件系导致我同埋我成家人咧嚟咗澳洲，而开展一个新嘅生活嘅。咁其实喺呢度嘅生活，我一向都系毫不讳言咁，系对我哋嚟讲系比喺香港嘅经济生活系艰难嘅。咁但我哋都唔后悔嘅，因为实在。 即尤其是今天看到就引证了之前的决定是对的啦，都可以说 没说对不对，我自己总是觉得其实不是说世聪，我这几天呢有种感觉呢 我想回去跟人并肩作战， 是有种很 guilty 的感觉，是真的。即我越是生活得不是说很好，因为我这排呢我就自己每一日朝头早都出去行我们周围的道路，我越行呢一路行一路就听着收音机，一路有很多东西想啦，就百感交集。咁但系沿途咧，见到条路又干净啦，啲屋又好靓啦，好舒服啦，真系蓝天白云咧。好多次其实系好想喊，因为觉得即系我喺呢一度，我唔能够同我嘅同胞或者我嘅年轻嘅朋友咧并肩作战。我系非常之，我成日同我老公讲，我觉得好 guilty， 好有罪疚感。但我老公话唔需要咁啊，我哋做咗我哋自己嘅嘢。咁我都话系嘅，我尽力去做啦。咁但系真系噶，世聪可以话俾你听。越是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比较安全宁静而又舒适的环境，就越看到很多的新闻图片，差不多每一次都是很大的感触。 我们真的尽量在即澳洲这边，希望有更加多人就可以扶持香港即现在作战的无论不只是年轻人的，但是即所有关心这个香港社会和民主的人士样。我们即之后呢都会讲一下即在澳洲的媒体，尤其是其中一个媒体呢是怎样没有做到我们刚才所讲述所讲的这样东西的样。我们一跟回来先再讲，我们即系喺呢个节目里边咧，就系即系都系想俾香港嗰啲朋友咧，即系知道你喺即系 you are not alone 嘅咁样样，即系喺澳洲啊，都系有好多人系支持紧你哋嘅咁样样啊。咁其实即系今晚呢一个节目咧，即系本身咧，我就冇谂住喺今日做呢个节目嘅，咁所以即系点解同思华做节目咧？今日咁啊，因为咧即系上个礼拜节目都有讲噶啦，其实咧我哋本身咧系会即係講另一個話題嘅，咁今個星期應該係 part two 嚟嘅。咁之前咧，我已經係老早咧就一早錄曬幾個節目啦，因為我而家搬緊屋，咁啊好鬼煩咁樣。咁所以我就諗住咧，我一次過錄曬三個星期嘅節目，咁跟住搬手執好曬啲嘢咧，咁就 OK 啦嚇。咁但係咧即係因為哇，而家發生咁大件事啊，咁就即係冇辦法啦，咁一定係要即係要講翻啲嘢啦咁樣就。 所以咧我就好欣賞阿世聰啊。第一，佢係年輕嘅一代喺澳洲咧，仍然係佢自己以你覺得你係澳洲人 噶嘛，不嬲吓，系咁，但系佢系非常之关心。 我直情系啦，唔系我觉得我系澳洲人， 系你直情系一个澳洲人。 我直情系澳洲人， 但系我觉得你好关心香港噶，因为我知道你好中意香港文化噶，你好得意噶，以你系即系几岁嚟？ 呢啲就揾一个节目诶，迟啲再讲啦。 好，冇错系。 咁咧，但系即系今日我好想讲下啦，即系或者都系想俾香港嗰啲朋友知道，或者澳洲唔知道有件事咁嘅朋友就知道啦，咁样。其实都不会的了，因为即如果 你听到这个节目呢，即都是没可能不知道雪梨是有一个的、即支持运动啦样、嗯、当然即你和我都有出席啦、其实在雪梨这个都有很多人，我上次是不是数了有成500多人？ 我想有啊，嗱，始终 我目测见到起码有500多人、 其实呢就这样的，自从他开即、香港的人一路走出来啊罢课啊，那我已经一路很关注，你知我一路都很关注即香港或者是世界大事的啦，咁、我就已經不斷在網站嗰度咧，就希望有多啲人支持我哋香港嘅朋友啦。咁但係咧，我就發出咗好多嘅信息咧，就冇人理我。咁、我心裏諗下，唉，咁都冇辦法啦。有時真係喺度，大家都住得好遠，亦都係又忙啦，咁都冇辦法。但係到呢個香港政府嘅防暴隊真係出動某啲嘢嘅時候咧，嚇出動呢個 gas tear gas 啊，同埋嗰啲催淚彈，同埋嗰啲 防暴 隊啊， 即係梁振英兩寶啦，呢、這個叫做係咪？係 啦， 梁振英兩寶嚇。 咁於是我就覺得冇可能唔出嚟啦，於是再發布呢個消息啦，咁都係冇人理我。咁但係後來我就話：，誒唔緊要啦，我就約咗一啲朋友，我哋話嗱唔緊要啦，就算得我哋兩個人，我哋都出去，就諗住喺香港嗰個經貿處啊，雪梨 Hong Kong House 嚇 ，Hong Kong 喺雪梨市中心嘅 嚇，喺雪梨市中心咁諗住去啦，咁。點知我一發放咗個信息之後咧，就已經發覺呢度有另一啲嘅學生組織咧，就已經行出嚟。咁我好開心啦，咁我諗住配合佢哋嘅，因為我成日覺得我哋啲咁嘅老餅，最緊要就係跟住啲好有為嘅年輕人。咁所以佢一發咗佢嘅信息之後咧，我本來係諗住直去呢個 Hong Kong House 噶 ，Hong Kong ETO、後來咧就佢哋話喺香港澳洲嗰個 QVB 市議會啊 Town Hall 門前，咁我哋又即刻去 join 佢哋啦。 其實喺隔離嘅啫，其實就 喺隔離行過去嘅。咁點知準備行出去嗰陣時咧，就已經見到原來喺 Facebook 都幾多人響應，而且好多人咧 click 咗話係去嘅。但我成日諗啦，阿世聰你知啦，而家好多鍵盤戰士噶嘛，我想諗， 我上個星期 click 嘅都唔知係咪真係去。 我上個星期咪講嗰個記唔記得嗰、那個中非共和國嗰條友啊 ，Coney 2012。Coney 2012嗰件事啊，就係話有一個即係喺中非嗰度咧，就係話有一個獨裁者就成日捉啲小朋友咧嚟做童軍，唔係童軍童兵啊，同咩啊？依叫做。 軍隊啦 嚇，即係兒童軍隊咁樣啦，唔係幾好啦咁啊。咁嗰陣時候，即係喺整個世界，即係都有好大個 campaign 啊，就係話要阻止佢啊嘛。咁嗰陣時候，佢哋就會話喺呢個 Martin Place 度聚會啦，咁樣樣咁啊，即係有好多人。 Martin Place 都係我哋呢度嘅市中心區咯。 係啦，即係咁嗰次咧，佢即係喺雪梨咧，就有幾千人會出現嘅。咁但係最後咧，就係嚟咗26咯，咁樣。 都好多咯，以為得兩個。 係咁最後即係呢件事係搞唔掂嘅咁樣樣。咁所以即係呢一個亦都係即係現今嗰啲 Twitter。同埋 Facebook 啊，好多人話會去參加同埋支持咧，但係未必參加嘅， 係真係㗎。 即係亦都係好似即係奧巴馬個老婆啦，即係 Michelle Obama 咁樣樣咧，即係佢真係即係嗰陣時候咪有一個 Twitter campaign 就係 Bring Our Girls Back 咁樣嘛，因為Boko Haram 捉咗一堆女仔啊嘛，咁樣樣啊，佢美國乜鬼嘢都唔做喎啊，咁但係咧就揸住張紙咁跟住影幅相咧，就當自己做咗咁樣樣啦嚇。咁好多人真係覺得我 tick 咗嘅或者 like 咗嘅就當自己做咗啦咁樣樣。 係 咁，但係真係喺雪梨呢一個活動裏邊。其實墨爾本都有做到嘅，咁樣 好多大城市都有， 大城市都有嘅嚇。咁但係即係因為今日星期三啦，咁樣咁同埋即係好多資料咧都未翻嚟咁樣，咁我哋即係都係想俾大家第一手資料啊嚇。咁所以就即係暫時係得咁多先。咁我相信咧，即係如果你上我哋嗰個 Facebook page 咧，係一路會 update 大家啦，就係有幾多人嚟咗啊，同埋做咗啲咩啊咁樣。咁但係即係我哋都知道咧，喺雪梨嘅好多大城市都係有做到類似咁樣。 喺澳洲嘅好多大城市， 尤其是雪梨同埋墨爾本咧，就係最多嘅嚇。咁當日發生咗啲咩事咧？ 嗱咁啦，咁我哋話即係一路呼籲啦，咁啊冇人去，咁我同一個朋友就話好，我哋一齊出去啦。咁見到。原來嗰個學生組織咧已經有好多人話去嘅 ，click 咗淨係話數數目。咁我一路睇到個數目咧，其實喺個網上已經睇到啊！突然間過咗幾個鐘頭啫，前一晚都冇乜人騷嘅，咁後來就發覺佢我自己話我去嗰陣時候已經係398，咁我話咦有成300-400人。 咁我聽講，我有啲朋友咧，有時六四都會出到去，又係去到醒嗰啲，嗰度得十幾廿人嘅啫嚇，即係真係十幾廿人嘅。咁但係今次咧，好好感動咯，可以話。我自己成日認為咧嚇，嚟咗海外嗰啲，有時你真係唔知佢哋點諗噶嘛。咁但係原來發覺學生真係好好乖，同埋好懂事，同埋真係好主動咁行出嚟。 同埋當日出現咧，都係全部香港人嚟嘅。咁啊，其實而家喺澳洲咧，真係極少有一啲咁大活動嘅咧，係即係除咗廣東話演唱會之外咧，係冇乜活動咧，係成班香港人可以咁樣聚集一齊嘅。 係冇錯。 咁所以呢個真係都令到我哋哇，真係哇！好罕有啲咁樣活動， 真係覺得好自豪咯。有時覺得 咁同埋，尤其是我想講咩咧？當大家係排緊隊嗰陣時候咧，真係好多，你喺度啊！咁但係完全冇人插隊嘅， 冇人 約， 咁呢個約定㗎。其實好多係自發咁樣去咯。咁係 完全冇人插隊，即係就算呢個識，即係好似阿思華你係早到啊嘛，咁就見到喂 hello 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就去到隊尾啦，就個個都係。 你有問我嘅可唔可以插隊？ 我梗係冇啦，呢個笑話嚟嘅， 因為我哋係唔興咁。就算識嘅咧，你都唔可以排喺人哋頭，因為咁好鬼核突噶嘛咁所以咧，嗱，第一阿世忠可以話俾你聽，從來冇試過為單一嘅事件係即係咁樣做過嘅。好感動，同埋與會者咧應該大多數都係年輕人嚟嘅嚇。咁我哋呢啲就係有我哋呢啲咁樣嘅六四時候都係成年人嘅人咧，即系老餅啲，但系都年輕人為主，而且係由學生全部主動。 咁同埋係啊，同埋呢一個嘅運動咧，即係嗰個組織都係非常之快嘅。其實星期日下午就已經開始有即係放催淚彈啊，各樣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到大家係醒覺知道有件咁嘅事嘅咧，即係都係去到星期日晏晝啊、夜晚啊咁樣先開始即係知道啊，同埋醒覺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即係去到星期日，即係都係幾夜下，即係夜晚九點幾十點咧，先至係開始有即係組織呢一個嘅活動嘅，咁啊，全部都係過上 Facebook 啊，咁樣樣啦。 同埋聽佢哋講，佢哋其實係通宵喺度咧，做咗好多嘢，又做咗啲單張啦，又做黃絲帶啦，而且又將一啲嘅黃絲帶咧就綁喺當眼處啦。咁所以其實真係啲學生仔係做咗好多嘅嘢。 咁所以真係呢一個嘅團體啦 ，Concordia Connect 都要即係加許一下佢哋。 啊，唔係喎，原來後來問佢係 咪 佢主導，佢話佢哋係其中一員嚇。咁但係仲有好多其他嘅學生組織嘅，我諗佢哋都係聯繫起上嚟啦。咁所以俾個 credit 佢冇所謂，不過其實 邊個做冇乜所謂嘅，即係因為呢個係人民嘅活動嚟㗎嚇。係啦，咁我哋當日即係其實發生啲咩事咧？咁都係非常之簡單，即係佢都係要求所有即係參加者即係著翻黑色衫啦。咁去到佢就係派啲黃絲帶，咁跟住一去到咧第一件事咧，大家咧就係簽呢一個嘅。即係簽名運動啦，咁跟住簽完名之後咧，大家咧就去到一個廣場嗰度，咁跟住就聽人嗌咪嘅咁樣，咁就唔係嗌咗好耐，大概係嗌咗半個鐘頭啦。咁跟住之後咧，佢亦都係有要求咧，即係呢個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咧，即係香港經貿辦事處嗰邊咧，就係派人咧嚟到接信嘅咁樣。係， 咁佢梗係唔嚟啦。 唔知佢冇嚟， 冇嚟到 佢 後來就我睇 Facebook， 因為佢話會嚟噶嘛，佢之前 佢真係嗰個主持人係將一封信係親自交咗俾佢，咁佢起碼佢都有親自出嚟嚇，咁所以。我都覺得都有得睇嘅，起碼都肯出嚟。不過本來大會就係邀請佢上去嗰個比較高嘅樓梯上邊喺攤開嗰度咧，就 即係喺眾人面前可以 接受同埋接受質詢。咁我相信我一早已經話咗佢唔會有勇氣。咁 我都 係 咁諗，所以 好大困難嘅。 所以真係上到台嗰陣時候，佢話真係HKETO 係會有人上台嚟接信，我都覺得好 surprise， 真係喺度俾人鬧眼喎，真 係都係鬧。其實我哋就係真係唔應該鬧佢嘅，唔關佢事 嘅， 即係佢哋都係。喺海外當官係公務員嚟啫，真係好慘嘅。咁所以咁無論如何咧，成件事都係結束得相當圓滿啊嚇。 咁即係我哋聽人講完嘢之後咧，咁大家咧就去到呢一個嘅，其實係行即係兩分鐘都唔使過條馬路就係㗎。咁你就去到 Hong Kong Trade Office 嗰度咧，即係大家咧就張紙仔咁樣，咁跟住之後就將我啲訴求咧就寫咗喺嗰啲即係後邊有黐嗰啲英文叫 post-it 啊，即係唔同顏色嘅紙仔咧嚇。咁就黐咗喺呢個 ETO 個 office 嘅外邊嘅咁樣，咁都好壯觀嘅嚇。 係啊，嗰啲係咪叫？便利貼咧，中文好似咁啊，即係黏咗就上去啦，細細張咁樣，兩寸乘兩寸，咁每個人寫上自己嘅訴求 便利貼好似係啲好似衞生產品咁樣樣嘅，我唔知點叫啦，但我哋英文叫 post-it 啦，咁樣。 咁黏咗上去啦，咁所以咧真係好壯觀啊！而且咧就條路嗰度好窄噶嘛，細心你知啊，唔夠一米。咁嗰啲舊區舊 building 嘅門口咧，其實就好鬼窄嘅。咁但係咧啲人就好壯觀啊，因為排咗幾排上去咧，成條路都塞滿曬，但你都知啦，香港人好鬼斯文噶嘛。 完全冇任何嘢令人哋唔快樂噶嘛，冇 衝撞。 咁但係咧，我就見到街頭好多嗰啲外國人咧，就問咩事咩事發生咩事，咁、於是我就話俾佢聽， 要解釋俾西人聽。 解釋咁佢哋好 appreciate 噶，即係完全冇問題，因為外國人係非常之明白爭取民主或者爭取公義嘅重要性，因為呢樣嘢係家家有求嘛，第日可能係佢都有份噶嘛。 嗱，咁頭先就講到咧，即係個個都好乖啊咁樣樣啦。咁但係其實喺呢個嘅即係嗌麥期間咧，佢哋就請咗唔同嘅人上去講嘢啦。咁其中都有個小插曲咧，就係、是、即係有人俾人噓嘅喎。咁發生啲咩事咧？嗰度就 嗱，咁 before that 咧，世宗你係咪可以講啊、哦？其實有一位女士咧，即係急不及待，因為當時嘅主辦機構就係希望台下嘅人咧上嚟發言嘅。係。咁有位女士咧急不及待咁上咗嚟，哇！真係幾震撼嘅。你記唔記得嗰位女士啊？呢、個女士一上到台已經喊曬。 哦，嗰個。 係啊，喺度喊曬啦！哇！你做乜嘢搞我哋啲學生啊？你唔好咁樣啦，你唔可以咁樣。即係佢自己話：我都係媽媽，我自己都有仔女，你點可以咁樣㗎、你哋啲防暴隊點可以咁樣去打擊我哋啲仔女㗎？你哋自己有冇仔女？有冇家人？咁啊講到好激動咁，我覺得佢即係又 recall 翻我喺即係六四時候嗰個咁樣嘅好激動嗰種場面咯。我係好有感受嘅，其實呢一啲即係呢啲媽咪行出嚟。呼籲人哋唔好傷害人哋或者自己啲仔女，係好好 touch 咯，好 touching 咯。咁、我覺得係好感動。咁啊，再講埋另一個嘅插曲啦。咁其實我哋雪梨咧有一個叫做佔中後援會嘅，咁、我都識呢位係負責嘅人士。咁我自己毫不諱言啊，我不嬲都支持佔中嘅。咁但係， 但你唔係支持即係戴耀廷嗰種佔中啦。 我唔支持戴耀廷式嘅佔中，但係我係支持咧要佔中去對政府做一啲嘅壓力。咁所以其實我喺雪梨裏邊有啲同我一齊即係搞好多活動嘅人咧，都其實同我嘅意見唔係完全相同。咁呢位佔中佔中後援會嘅朋友咧，就即係上去帶頭講嘢。咁佢就係講佢哋係佔中後援會嘅，咁咧就希望即係支持呢一個嘅學生嘅反對嘅運動，支持香港。讲嘅呢一个咁样嘅民主运动，并且反对警方啦。 四句之后咧就 佢讲咗几句，台 下佢就系讲佢系边个咋？ 系啊，已经喺度 就已经俾人 吓 爆 啦。咁于是咧，即系我就觉得我自己咁啊讲啊，世宗，其实我觉得唔应该吓嘅。我觉得冇所谓啊，人哋讲咁你可以唔赞成，我不嬲都觉得完全系可以唔赞成。咁但系咧，我当时 唔系，但系呢个有前设噶嘛呢件事，因为佢喺香港，即系的而且确戴耀廷啊，即系占中三子，佢明明唔系喺。即系佢都唔喺中环，即系呢个系一个好明显嘅骑劫，咁同埋即系佢喺香港嗰边，即系得到好大嘅抨击啊，咁样样。 系咁冇所谓嘅。咁其实呢位占中后援会嘅雪梨嘅负责人咧，就上咗去讲嘢之后咧，咁啊俾人嘘啦。佢真系讲咗几句，而且佢系一个非常之斯文， 佢系一个好人嚟嘅， 非常好， 即系佢因为喺香港，我即系嗰班占中嗰班人士咧，即系佢哋老狐狸嚟噶，佢哋系真系好明显系骑劫啊，同埋即系想将呢一个运动咧，即系。當為是自己的，其實如果你真聽回香港很多的主流媒體、報紙、各樣的，即他都叫這個行動做佔中的，但其實這個根本就不是一個佔中的行動，他是跟佔中一開始所說要做的是完全不同的。 沒錯，其實我完全明白即不同的人對這件事不同的看法。咁我講明啊，世宗，我最重感情，咁呢個係我朋友嚟噶嘛，咁佢上咗去講嘢，我覺得都未講，咁周圍嘅人已經去，我已經覺得我不以為然啦，咁但係我只不過係芸芸眾生嘅其中之一啫，咁我自己都冇辦法啦，咁但係我睇到民意，即係睇到嗰個原來學生真係對一啲騎劫啊，或者對一啲佔中嘅後援會嘅人咧，喺起碼係在場嗰啲學生啦、即係我唔可以代表咁多人啦，係非常之反感，咁於是咧，咁呢一位佔中後援會嘅負責人都一路講啦，講咗幾句，但係真係講唔落去咧，因為後即係噓得好勁 嘛， 走啦，即係嗱、香港人好好嘅，冇講粗口嘅，完全正啊，走啦，你唔好再講啦，又騎劫咁，於是。即係其實 有人話呢個係學生運動，學生主導咁樣樣。 冇錯，咁其實咧即係幾冇癮，咁兩個都即係落咗去咯。咁主辦者都即係冇辦法啦。 嗱，咁除咗頭先你講個即係佔中後援會啊咁樣樣啦，其實係得呢一班人係俾人噓嘅啫咁樣樣。咁但係其實我亦都係見到 有啲人咧嗰啲言論係更加黑人憎 嘅。 係 嘅，冇錯。嗱，即係我亦都係見到一堆人咧，其實絕對應該噓嘅。咁但係就冇人噓，因為我相信咧，即係好多即係包括即係主辦單位啊，可能係唔知道好多呢啲背景。 我哋都是讲英文咯，好细声啊，仲有听唔清楚。 咁咧，佢就请咗，即系就唔系请嘅，即系我觉得佢哋系自动请缨走出嚟嘅咁样样。咁就系呢一个嘅 socialist alternative 啊，即系 個係社會主義聯會啊咁樣樣啦，咁樣樣啦嚇。咁基本上咧佢哋咧就走上嚟，咁然之後就話好支持香港啊，跟住真係個個聽咗之後佢拍曬手掌啦。咁其實佢講嘢都好行嘅啊，咁所以真係你好難係會可以喺佢講一啲説話裏邊咧就話哦佢咁樣講唔啱咁樣。咁但係你係要知道咧，即係呢一班係乜嘢人？ 咩人咧？ 咩人咧？咁啊，呢一班咧就系即系喺澳洲或者西方国家嘅极左分子嚟嘅，佢哋绝对咧系呢一个嘅共产主义同埋社会主义嘅支持者嚟嘅。咁佢每年咧即系都会喺一个大会啦，咁样就系叫 The Marxist Conference 啊，吓，即系马克思主义大会吓。佢所有嘅信念咧，即系我要叫做低 B 咯吓，因为佢哋仍然系相信共产主义真系可以 work 嘅。咁但系其实我哋见到共产主义就系制造咗喺中国啊北韩。嘅獨裁，同埋亦都係即係當我哋係即係相信民主嘅，當我哋見到蘇聯解體，我哋都係開心嘅。咁但係咧，佢哋就見到蘇聯解體，即係佢覺得佢係覺得係唔好嘅，佢係覺得係即係佢哋希望咧係有一個世界嘅大政府，佢係希望咧係有呢一個嘅共產主義喺澳洲係可以 replace 咗呢一個嘅市場經濟啊，同埋係replace 咗民主自由嘅。即系呢一班人嚟嘅，佢哋系极度左翼嘅一个嘅团体嚟嘅吓。 咁佢哋喺澳洲受唔受欢迎咧？ 系绝对唔受欢迎嘅吓，佢系黐线嘅，佢系咁即系佢哋可以话喺澳洲系叫一个 fringe group 啊，即系一个极度边缘嘅一个嘅 group 嚟嘅咁样样。咁所以佢黐边个咧就边个死嘅。咁所以即系当我见到佢上嚟嗰阵时候，我第一样嘢就谂：哇，你有乜理由俾佢上台嘅？ 因为 当如果系有西人经过，咁跟住之后佢见到我、哦、一班香港人喺度啊，咦发生咩事啊？我佢争取自由嘅，咁我几好啊？咁但系一见到 socialist alternative 呢一啲人上台讲嘢咧，佢哋嗰个反应就话：我屌，原来系原来系啲共产主义，我癫嘅呢班友唔使理佢吓，系会咁样嘅。即系我要讲一讲或者解释一下咧，就系即系佢哋点解同呢一个学生运动系格格不入，同埋点解系唔应该参与佢哋嘅咧？咁样样咁，第一咧，佢系极度仇恨殖民主义嘅。咁即係尤其是即係喺西方國家，即係我喺澳洲大啦，我時常都要同啲西人解釋咧，就係話，即係我身為一個香港人咧，我哋係覺得殖民主義係對香港嚟講係一個。曾經最好發生過的事，但係呢一啲嘢係鬼佬唔知道嘅，佢未必咁樣講出口啦，但係佢會覺得哦，即係我哋咧鬼佬，我哋白人咧係欠咗你香港人嘅，因為我哋曾經殖民過你，你哋梗係好，你梗係好慘噶啦咁樣。咁但係其實現今我哋今日係有出到嚟示威啊，或者係支持學生嗰啲人，即係甚至其中一個講嘢嘅人，佢係著住龍獅旗嘅 T-shirt 出嚟嘅咁樣，即係我哋係支持英國、支持英式嘅民主、支持西式自由價值觀咁樣。咁但係就係呢啲價值觀咧，係俾呢一啲極度左翼主義嘅人咧，係即係完全係批評嘅咁樣，即係佢係極度憎呢樣嘢嘅。 我想插一句先嗱，我要同你講啦，你知啦，我從來都如果唔贊成嗰啲嘢，我一定會即刻講噶。嗱，殖民主義咧，其實我自從嚇成年以嚟啊，已經一路喺度反省緊，究竟殖民主義係值唔值得即係。當然是本身嗰個產生一定是不公義的啦嚇，咁但係而家都開始反省咧，殖民主義其實當然咧對香港是好的，因為香港是享受了150年的比較和平係舒服的生活啦，相對於中國大陸嚟講。但是你一定要留意，我自己一定要再講清楚，佢本身產生嗰個根源是罪惡的，不過咁。罪恶的根源最后就开了 一 些比较自由之花啦，所以现在我相信现在很多殖民地的人民都开始是冷静一点去反省殖民主义本身开的时候真的不是一种好的种子，但是当它再继续产生的时候，原来是有花开数朵， 我们都可以说在英国不是只是英国的，有很多的殖民地是做得不好啦，还有英国的殖民地它都是香港才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例子，其他有其他很多 fail 了的 example 的。 我也想讲清楚，我们不赞成殖民主义。 OK， 讲得啱嘅呢个。但是他们总之他们是反西的，他们是反西方所有的东西，包括基督教啊，同埋自由啊、民主，其实都反的，呢一啲嘢。 即系爱独裁啊，爱一党专政啊，爱专政啊。 他爱共产咯，共产主义就是相信一个专政是可以，即系 government no space 咯。但是民主自由就是 the people no space 咯，咁所以即系根本呢一个思想方面咧就系格格不入嘅。 但系个问题我亦都想问下你啦，其实有些人是很蠢的，他们爱共产主义，但是会不会是一些很理想的理想主义者呢？ 他 即是他蠢啫嚇，佢蠢 唔 係 壞 嘅。 我唔係話佢衰，我唔係話佢壞人啦，話佢 即係蠢人。 話佢蠢啫。OK， 咁但係亦都係同呢一個運動格格不入咯嚇。即係我亦都係理解西方國家點解人係咁嘅。喂，即係我哋中國喺呢一個大躍進啊，同埋文化大革命嗰度啊，我哋係死咗6000多万人喎，大佬。咁但係喺西方國家冇經歷過呢啲嘢啊嘛，咁佢哋咪唔覺得係一件咁差嘅事咯。咁所以即係喺西方國家，佢哋係會覺得，例如納粹主義係好差嘅，因為納粹主義係殺咗即係600万個猶太人嘅，咁但系我哋喺华人社区嘅，甚至系韩国人嘅，我哋就见到共产主义同埋社会主义嘅丑恶。我哋尤其是系华人啊，中国人啊咁样，我哋见到即系因为共产主义同埋因为社会主义，令到人嘅死亡系远远比纳粹主义更多。 最重要嘅咧，我觉得除咗系当代，第一你知啦，阿世忠你又好 mature， 好成熟啫。其实你嚟到西方社会生活咧，你就觉得原来好多鬼佬好鬼蠢噶。真係好，即係好天真啊！真係好天真， 因為佢係相信人善啊！佢哋 係啊，佢最慘就以為人係善性啊！其實第一就唔係，第二 所以佢咪有 honor system 咯嚇 ，honor system 嚟到，我擺件嘢喺度，你就咁擺錢入去個樽嗰度得噶啦，咁樣，我嚟到可以唔使俾錢嘅喎，咁樣樣，咁樣嚇，竟然有人會咁樣做嘅？點解有人會貪心嘅？嚇，點解有人會即係會攞咗唔俾錢㗎？咁樣 其實咧， 就好似美國嗰啲咁樣啫嘛， 真係一個好理想國嘅，即係其實佢真係會假設人係聖善， 但係西方國家真係。做到，但系当你啲中国人啊、伊斯兰教徒嚟到就搞唔到呢一啲嘢噶啦，咁样样，即系好似以前美国买报纸啫嘛，你摆2.5毫纸入去，咁之后咧打开个箱，咁你攞一份，咁但系啲中国人唔系嘅，佢摆2.5毫纸入去，咁要攞佢，我攞3-4份啦，咁跟住即系一系卖出去俾其他人，我5毫纸卖俾你咁样，或者我平少少卖俾你，咁跟住即系唔系咧就，攞多几份，咁跟住即系我哋用嚟包垃圾都好啊嘛。 但系Witches， 我想话俾你听，佢哋真系有啲人，我哋只能够话佢唔系坏人嚟噶，只不过系蠢人我哋。就要怜悯佢，但系有时咧， 但系我哋唔可以俾佢讲嘢荼毒我哋咯。嗱，好似马克思主义咁，我都唔觉得马克思佢自己本人系衰人嚟噶，佢真系谂一个，即系佢真系谂一个，系啦，理想主义真系可以帮到人嘅。咁但系事实上佢自己一个 naive。佢自己一條 naive 坐喺圖書館嗰度睇書啊，咁然後喺度諗啲嘢啊，自己用個腦諗啲嘢出嚟，咁就因為佢呢個腦諗啲嘢咧，就令到數千萬人死亡。咁所以我哋唔可以話因為啲人係蠢咁，所以就 forgive 佢哋咯。 嗱，佢哋係蠢，但係如果係唔公義嘅話咧，我哋都必須要指出咯嚇，因為佢以為佢係爭取緊公義，原來係更大嘅不公義，同埋佢居然係贊成獨裁呢樣嘢已經係幫我搖樹噶啦嚇，咁所以 佢未必贊成獨裁嘅，就未必可以咁樣講啦。但係佢係贊成，即係佢哋認為一個政府所做出的抉擇是比人民的更加好，所以他們是不相信人民的。 如果他們是說要即是無祖國的，我知道共產主義，而且呢最重要就是他即希望是反對所有的殖民主義，還有他是贊成，是不是喜歡北韓的？如果是這樣 佢就唔係嘅，因為北韓係 dictatorship 啦，但係佢例如委內瑞拉啊，同埋古巴，即係所謂我哋叫做啲即係有括弧嘅好少少嘅共產主義國家，佢係非常之中意嘅咁樣。 咁但係呢啲全部都係獨裁政府嚟噶嘛，咁仲話佢唔係贊成獨裁，佢都唔俾人民有自由嘅。 冇咁獨裁咯，好少少啦，佢就好過北韓嘅。 咁所以咧，但係個問題就係佢上咗去講嘢咧，居然有好多人拍掌，我哋真慘啊！ 嗱，所以呢個其中一點啦，就係即係佢嗰個ideology 方面咧，就係同而家嗰個即係嘅需求其實啱啱相反嘅。二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是非常捍卫这个多元文化主义的。是。尤其是那些 socialist， 他们是即是西方的极左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即是其实呢，即是为什么我们西方国家即是有我们今天现今有所有的问题呢？即是你听我之前的节目都时常讲。 我听过很多 是。那就是因为他们这一班人。为什么香港即是有这个多元文化放宽的这个政策啊，或者是反种族歧视条例啊，就是因为这一些人。佢哋就係有呢一啲假嘅多元文化政策啦，就係話即係cultural relativism， 即係所有文化都係要尊重嘅 ，blah blah blah 嗰啲咁嘅嘢。咁如果人哋咧即係喺你街度屙屎嘅，即係你唔應該鬧佢哋。佢哋就係呢啲左教啊！我哋今日香港人出嚟示威啊，我哋嬲啊，就係因為唔相信呢一個多元文化政策。但係佢就係最支持呢一啲嘢嘅。嗱喺澳洲啊，前嗰排咧就有呢、這、一個Netherlands 係咩啊？Dutch， 荷蘭 啊，荷蘭係啦，因為 Netherlands、Dutch、Holland 都跳轉嘅，但係同一個地方嚟嘅，好似係咪？係啦，咁啊，依個荷蘭嘅其中一個國會議員咧，叫 Gert Wilders 啊，嚇，咁佢咧就係嚟到澳洲咧，就係講關於呢個伊斯蘭教嘅 即係嘅一啲嘅，即係喺荷蘭所導致嘅啲嘅問題啦嚇。 其實而家都要插一句，我相信咧，所有嘅歐洲已經失守㗎啦，已經好恐怖㗎。 冇錯啊嚇，咁所以佢就係嚟到澳洲就係講，即係澳洲人你而家都未去到呢一個臨界點，但係你要小心啲。即係佢係 warn 嚟到 warn 澳洲人嚇。咁所以 但我唔政治正確地澳洲佬好鬼蠢㗎嘛。 嚇咪咁嗱咁，但係咧當時咧即係有一個團體咧就 organize 咗呢個人嚟講嘢啦咁樣。咁佢嚟講嘅時候咧，就係呢一啲socialist嘅人咧，佢就企咗喺即系呢个地方嘅出边，即系因为通常比较保守啲，即系都系即系几廿岁啊咁样。咁佢直情咧系即系有片睇噶呢个，系将啲阿伯同埋阿婆咧推佢落地，唔俾佢哋入。 系 呢一啲就系呢一啲人啦，即系佢哋系唔相信自由嘅，佢哋系唔相信言论自由嘅。如果人哋系讲啲唔啱你嘅说话，佢哋系会阻止你听，唔俾你听，唔俾你讲嘅。 系呢啲咪好似大陆香港嗰啲咁样嘅蝗虫啊！你歧视我，你歧视我，你唔听我讲啊！谁是我？于是啊，你唔俾我攞福利，你真系歧视我。你而家 其实呢一啲主义唔系中国人嘅主义嚟噶，呢一啲系喺西方国家抽翻嚟教呢一啲大陆人讲嘅啫嘛。你谂下，你喺大陆人，你边度识咩叫歧视啫？ 根本就从来。用得好好喎，因為大陸人咧最識得利用人哋嗰啲民主啊、自由、法治嚟到為自己攞個人嘅利益，同埋咧係即係暗中啊、明啊、明又抽水啊、暗又抽水，咁所以咧佢真係好識得利用呢一啲嘅外國嘅所謂左膠。 點解香港現今發生啲咁嘅事，好大程度都係因為呢一班西方嘅左膠，而西方嘅左膠亦。即系系除咗 Socialist Alliance 啊、Socialist Alternative 呢班之外咧，就冇人比佢哋更左，所以佢哋系不配企喺呢个台上面讲嘢。咁另外第三样嘢咧，就系佢非常之暴力嘅，即系好似我头先所讲啊，即系将啲阿婆推落地下，同埋如果一啲示威啊，即系掟烂啲嘢，一定系佢哋做嘅。所以如果你系睇西方国家。嗰啲 protest 啊，點解係成日打爛嘢啊、燒車啊、或者係做一啲暴力嘅行為啊、打警察啊、打人啊，就係呢一啲人做嘅。咁所以即係佢哋根本唔係即係佢哋根本唔係和平同埋理性人，佢哋根本係暴力嘅人，佢哋呢班係暴徒嚟嘅。所以如果你係俾呢啲人參與咧，真係好彩香港冇呢啲人啫。如果香港有呢啲人參與，呢啲人亦都係即係對於呢件事著緊嘅，佢一定係會搞事。 香港有呢啲人，香港咪係嗰啲左仔咯，嗰啲左仔係咁咯。不過 佢 哋 都 係 和平啲噶嘛，香港啲左。制度唔系澳洲，唔系澳洲啊！西方国家、美国嗰啲，佢真系烧车啊、打烂铺头嗰啲人嚟噶嘛？呢啲系 都系嘅，所以有时你唔不得不赞一赞啦。嗱，如果同中东嘅人比，中国人可爱得 多 嘅， 好多好多好多。诶，咁讲起中东人咧，有另外一个港元咧，今次呢个唐人嚟嘅吓，咁佢就话即系呢一个行动咧，就系类似阿拉伯之春咁样样。咁你听我啲节目咧，即系都会即系估到我听到呢句说话就即刻嬲噶啦，就 吓 嗱。咁但系咧，即系呢句说话咧，就唔系净系呢条友讲嘅，其实就吓，因为。其实在香港自己都有人就说哦这个是中环之春啊咁样，其实即系我觉得呢一个系非常之不适合嘅， 系点解咧？ 唔应该咁样讲嘅吓。如果你听翻我之前嗰啲节目啦吓，咁我都成日即系都系讲咧，就话呢班人唔系好人咯。好似我哋 Tony Abbott 就话即系呢个阿拉伯之春嘅呢件事咧，就系 baddies versus baddies， 即系坏人对坏人。即系你唔好觉得因为呢班人系起义，所以佢哋系好人啊，佢哋唔系，佢哋好多系。呢啲恐怖分子嚟嘅，亦都係即係阿爾蓋達咧，佢就係使用一小部分嘅民眾咧嚟到挑起民憤，咁跟住之後咧就利用呢一個機會咧嚟到建立一個伊斯蘭國，而呢一個伊斯蘭國咧，佢係一個獨裁嘅政府嚟嘅，好似當年阿富汗咁樣，咁由即係咁同我哋即係今日有學生為到民主自由投票呢、這個係完全相反嘅，所以即係呢個阿拉伯之春咧，同埋即係呢一個學生嘅運動咧，完全唔可以相提並論，咁。即係兼且咧，阿拉伯之春咧係極度暴力嘅嚇，佢哋係會斬人啊、殺人啊，即係放炸彈啊。 即係好似而家 ISIS 呢啲咁嘅所謂伊斯蘭國咧，如果你話同埋呢個基地嚟比，基地係好 BB 嚟嘅啫噃。 系啦，嗱，我喺呢度咧，真系想讲下一啲澳洲嘅媒体啊，因为咧，其实即系首先我就想即系赞咗先啦，赞咗先闹啦吓，先甜后苦啦。我系想赞澳洲 TVB 嘅， 系 嗱，即系我知喺香港咧 ，TVB 成日俾人闹啦，咁样样，即系佢嗰啲啲报道真系吓。嗱，咁但系澳洲 TVB 咧，即系佢系一个最尽，即系喺当日最尽责嘅媒体，系出得最多 crew 出嚟嚟到报道呢一件事嘅吓。咁另外即系都有电台嚟到啦，我知 2AC 有嚟到啦吓，咁亦。 都係 呢個收音機嘅媒體啦。 係啦嚇，咁 呢啲就係電視台啦。 咁都有即係一兩份報紙嚟到即係做採訪啦咁樣嚇。咁一間有邊個冇出嚟採訪咧？咁啊再講一講啦，一間再講啊。咁但係我知道咧， 嗰個大台嚟㗎，好大㗎。 好大㗎，一間再講啦嚇。咁我知道咧喺 TVB 咧係有即係有好幾個即係都幾骨幹下嘅職員咧，佢哋當日係有著到黑色衫同埋係請假。出嚟嚟到 撐呢個行動嚇 咁樣樣，咁即係呢個係 TVB 喎嚇，反而係 TVB 咯，咁所以即係呢個都令到我覺得哇，即係我都問過嗰個朋友嘅，哇你咁樣驚唔驚㗎？咁樣，嘿驚咩啫？即係我哋公司好多人都支持呢樣嘢㗎，咁樣樣，咁所以即係呢個都令到我係開心嘅咁樣嚇。 冇錯，都係難得嘅，而且 難得嚇。咁佢即係 TVB 佢下個星期都會出呢個眾芳街嘅節目啦。咁佢點樣出咧？咁啊，下次我哋再研究一下啦，因為嚇都未睇過咁樣樣嚇。嗱咁但係咧，即係有邊個台係冇出現嘅咧？就係呢一個 SBS 嘅廣東話節目同埋 SBS 嘅普通話節目， 咁你講下呢個 SBS 係一個咩電台 ？SBS 咧就係我之前做嗰個電台啦，咁我已經忍口咧就係好多嘢都唔想講噶啦，咁但係咧即係今日咧就不得不説啦，咁樣樣就 我講下先，佢嗰個全台個名咧其實就叫 Special Broadcast Service service 咁即係其實都係一個我哋話係即係一個多元文化電台，因為有好多 政 府電台，佢有 好多錢， 好多錢，有好多唔同嘅民族嘅語言嘅，咁所以廣東話係其中嘅一個嘅組別啦。 係啦，咁樣樣，即係佢有好即係有幾廿個語言咁樣樣，咁跟住即係每一日咧就喺呢個時間同埋呢個時間咧就播嘅咁樣樣嚇。咁即係佢係有廣東話節目啦，同埋普通話節目。咁呢一個咧係一個納税人所俾錢分定嘅一個嘅政府媒體嚟嘅， 即係其實係澳洲嘅香港電台嗰種， 可以講或者叫 BBC Four 啦，因為 BBC Four 就係用即係喺英國廣播電台，但係唔同語言嘅嚇。咁佢哋咧就係每一個組別咧，即係都係一個即係一個獨立嘅 unit 嚟嘅嚇，即係廣東話做佢自己嘢，普通話做佢自己嘢，發音做佢自己嘅嘢， 係啦，自己製作嘅， 即係編輯自主係好大嘅嚇，即係好大範圍嘅嚇。咁我咁咧 SBS 咧嚇電視係有出嘅，嗱你記住咧 SBS 電視咧係澳洲嘅主流媒體嚟嘅咁樣樣，因為澳洲佢唔係好多台啫，澳洲得五個台，佢係其中一個嘅新聞台都有帶 crew 出嚟影嘢。同埋做報導咁樣樣嚇，咁但係咧但係咧 SBS 廣東話節目咧係冇出到人嘅嚇，普通話我唔講嚇，因為普通話都冇。咁但係佢成個 SBS 嘅 Chinese 呢個 group 裏邊咧，佢喺雪梨咧，佢係冇放過任何一個嘅記者係出嚟報導呢一件事嘅。但係呢一件事咧係可以話全雪梨嘅 社區極大嘅大事咯， 係啊，最大嘅一件大事。 佢去到佢會唔會佢唔知道有呢件事咧？ 嗱就咁樣嘅，因為咧我就即係同佢個 EP 啊曾朝碧就傾過偈啦，即係呢件事過去發生之後，咁跟住咧我就問佢有冇派到人出嚟，因為即係我都唔想即係妄下判斷啦，咁所以即係我都問翻佢一句先嚇。咁我就問佢咧即係喂今日嗰、那個呢、這個叫咩即係呢個示威。唔係示威啦， 這個 聚集啦，呢、這個集會啦， 集會 係啦。我話呢個集會有冇任何華人嘅 journalist 出到嚟？咁同埋 Melbourne 有冇？因為佢喺雪梨同埋 Melbourne 都有 group 嘅嚇。咁跟住之後佢就咁樣覆翻我嘅，佢就話 We have done interviews with the organisers this morning and also after the protest. Not any in Melbourne as I haven't received notice。即係佢意思就係話咧，即係佢係有同即係主辦單位喺早上同埋過去咗呢個 protest 之後咧，即係喺個集會之後咧係有做 interview 嘅。咁但係 Melbourne 咧佢就唔知道有冇咁樣。咁就幾樣嘢啦。嗱，首先咧。佢有做訪問咧，咁其實真係呢一個係最起碼係應該要做啦，咁樣樣。咁但係佢一件咁大嘅事，佢點樣可以唔派記者出去報導？嚇，同埋呢一個節目咧，佢咧係因為廣東話節目咧嚇係朝頭早九點至十一點嘅早上嚇，咁呢一個集會咧就係喺下午十二點嘅，咁所以佢其實啱啱好係 perfect。是可以完咗節目嗰陣時候咧，就出去做採訪，係啦。咁但係佢冇喺雪梨華人嘅事件啦，係真係好少係會比呢件事更大噶啦，咁樣樣。 應該係啊，我嚟咗。 即 係 如果 係 講政治方面，即係唔好講，即係有人俾人斬啊，俾人殺，即係嗰啲唔算啦嚇。咁但係如果係講政治話題嘅，即係牽連到香港啊同埋雪梨嘅一啲嘅事情咧，係冇從來冇見過一件事係比件事更大嘅。咁但係佢就一件咁大嘅事都唔派 journalist 出嚟，反而 SBS 電視嘅即係鬼佬個 group 嘅都派人出嚟，但係你 Chinese group 你就唔派人出嚟。 咁我其實以前真係都同阿曾兆碧係做過一啲嘅訪問啦，咁樣。咁其實我哋因為喺兩個唔同嘅 group 啦，即係我係做 segment 咁，跟住之後即係我自己夜晚錄音咁，即係我哋兩個時間唔同啦，咁樣。咁我曾經同佢做過一次訪問，嗰次訪問咧就係慰賢會飲茶，即係慰賢會係一個好好嘅團體嚟嘅，即係支持好，即係一個婦女組織，即係支持好多嘅唔同嘅嘢啦咁樣。但係佢飲茶，佢就搭的士去。 一定要訪問一下呢一班嘅阿富太飲茶， 係啦，訪問嗰啲嘢都同佢當日所講嘅冇乜關係嘅，因為佢嗰只係 AGM 啊，即係新 exec 上任啊嗰啲 meeting， 佢就搭的士去， 係 咁大件事係冇人出去嘅， 嗯 嚇，咁跟住之後咧，另一樣嘢就係咁咧，佢話 not receive notice from Melbourne 咧，即係呢個又係大鑊嘢嚟嘅。你身為一個記者啊，你身為一個節目總監啊，廣東話組嘅節目總監啊 ，Melbourne 嗱，即係因為我哋有睇 Melbourne 啲相啊，即係都有四五百人，我咁樣睇。 係 點解有四五百人知道你自己唔知道？你點做記者㗎？你點做 reporter？ 你點做 EP 啊？係即係呢啲傳説嚟，全 Melbourne 嘅人都知道，反而你唔知啊？ 係咁呢個咪係我哋呢一度嘅所謂官式嘅廣東話媒體嘅所作所為咯嚇。 嗯 咁所以即系鹌鹑全世界都有嘅。 咁嗱，即系呢个已经唔系呢个已经唔系第一次发生嘅，因为其实当年咧呢个老母西事件啦，嗱呢一个咧都系即系呢个算系即系同呢个比算系花边少少、花生少少嘅新闻啦。但系其实都系有， 但系全世界都有报道啊。 系啊，反而澳洲嘅主流媒体全部有报道，但系就系 SBS 系冇报道。 仲有呢个系产生于佢哋呢班呢个小组嘅人都系香港人啦，亦都系来自于香港。 国人唔报道啊，有得你啦咁样。你香港人嘅有乜理由唔报道啊？ 系啊，咁呢个就系我哋都要知道咧。全世界嘅朋友，你都要知道咧，有好多香港人咧嚟咗某啲嘅所谓主流媒体咧，同喺香港一样咧，系其实佢系编辑自主噶嘛，系嘛，社聪 系。 咁但系咧， 完全编辑自主， 佢系自己帮自己入咗个笼嗰度噶。 嗯， 咁即系呢个就系我哋即系冇办法嘅事啦，吓。 系啊。 咁但系都系要话出嚟咯。 嗰阵时候啊 ，SBS 啊。即系我做嗰个 segment， 我系 entertainment 嚟噶，我 entertainment 我就讲啦。 但系你好似啲嘢成日俾人 cut 噶。 啊！呢、這个激死我，呢、這个真系呢、這个搵日再讲。 所以而家你咪跳咗出嚟咯。 但系同埋六四佢都系真系好避忌啦，系咪先？ 系咁，当然啦，你最好唔好掂啦。嗱，你风花雪月又得，饮茶养种花又得，阿师奶饮茶梗系要啦。维园会喎咁大件事，咁呢啲佢就会去参与咯。即系你会睇到，作为一个记者，好似你咁讲，如果我系其中嘅一员嘅话咧，我就会觉得好非常之羞愧咯。 吓嗱，咁同埋另外，即系佢即系好多时候报香港新闻咧，佢系喜欢使用呢一个文汇报嚟到取材嘅。咁呢一个亦都系即系即系我即系呢件事我自己有意见啦，可能即系佢觉得文汇报系好不偏不倚啦，唔知啦点样样吓。咁但系即系即系我哋由此可以见到就系咩咧？你唔可以觉得呢一单唔系新闻咯，喺雪梨发生呢一单绝对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新闻，同埋一个 绝对系世界嘅重要新闻，唔可以净系话即系落喺香港度。不过如果我哋作为香港人，我哋更为关注，我哋甚至会作出行动。 系呢、這个 SBS 佢就成日自己讲自己一个 slogan 嘅，就系话自己不偏不倚。你知道我节目成日讲不偏不倚咧，呢一个系真系其实笑佢哋嘅吓。佢哋成日话自己系不偏不倚，咁但系佢哋系所报道出嚟嘅 content。我當佢係不偏不倚，咁但喺我哋嘅即係其實做節目啊，個人我哋有啲嘢叫做 non-reporting 啊，即係如果你有啲嘢係應該報導而唔報導，其實呢一個已經係 不是不偏不倚， 已經不是不偏不倚噶啦，已經係。 咁同埋咧，阿世聰我都要話， 其實根本上係冇不偏不倚呢樣嘢嘅，其實就 中國人。 其實如果佢係話我哋係撐共產黨，我哋係建制嘅，你吹人，即係佢可以咁樣講啊嘛。 當然可以。 咁即係我唔覺得有邊個人係真係可以走出嚟話我自己不偏不倚，話我自己啲新聞取材係咁樣嘅。咁但係如果你係一個政府嘅台，你應該係有唔同嘅人，係有唔同嘅 perspective， 有啲係 balance 啲嘅，有啲係左啲，有啲係右啲嘅。你咁樣先至係個 full picture 啊嘛。你唔好有一啲人走出嚟。本身自己係有自己嘅立場，因為呢班人好明顯佢哋係有自己嘅立場嘅，咁跟住走出嚟係扮不偏不倚，呢啲先至係衰。 嗱，琴日咧我就喺 Facebook 度咧就見到有一個人就即係俾咗啲嘢我睇啦，就話應該即係又係不偏不倚嘅立場啦嚇，所謂，即係學生咁樣，其實咧就即係你有冇諗過啲警察啊，啲警察都好難做啊，諸如此類啊咁啦，即係我哋大家咧就要不偏不倚咁，於是 係啊，咁希特拉嗰啲 SS 都係咁樣嘅，哎呀佢都唔想㗎，佢都係打份工啫，佢唔係真係想殺猶太人咩？佢咁都講到得㗎。 我朋友四个字写值得深思，咁平日咧我哋真系冇乜良。 哇，好，呢啲真系极度左交嘅， 真系。即系唔系，咁于是咧我就真系 頂唔順啊！你知啦，我一頂唔順我就要講嘢，於是我就寫咗哇，你唔好唔係咁。仲有咧，佢亦都講出話，有啲人咧一有唔同嘅意見咧，就俾人噓啊，俾人哋 unfriend 啊，咁點咧？咁於是咧，我就話啦，我話第一，你唔好話嗰啲人咧係冇言論自由，佢大把言論自由喺文匯啊、大公啊、好多學者啊，大把人咧已經係撐佢撐到暈，佢擁有輿論陣地嘅90%以上，你知啦嚇，呢個係真實嘅。我話第二仲有喎，人哋 unfriend 你有乜問題啊？呢個係佢自己嗰、那個。那個 Facebook 啊嘛，我同你嘅意見唔合，咪唔 unfriend 你係一個好正常嘅嘢。喂，連我自己講嘢都冇自由，連我交友都冇自由，呢個係交友嘅渠道嚟噶嘛。如果你講嘅嘢同我完全唔啱 key 嘅，我 unfriend 你，你可以話我小氣，咁我係小氣嘅，咁但我唔中意聽你講嘅説話 ，unfriend 你，我都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啫。咁仲有我話，有時候呢啲所謂不偏不倚嘅言論咧，比粗口難聽十倍。呢個係我真 唔係因為呢啲係呢啲係懶平和嗰啲啊嘛。咁但係其實佢背後自己係有自己啲意見， 當然係啦。你殺人你都話，唉，殺人啫，殺人係唔啱。不過你睇佢背後有咩原因，會唔會癲咗？會唔會嗰人逼得佢好勁啊？諸如此類。唉，我哋唔可以咁樣噶，你值得深思。 係啊， 死啦！你有時真係覺得好作嘔嘅呢啲咁嘅説話。咁所以咧，不過咁我其實不嬲都話民主就係要有各種嘅聲音，但係民主你都要俾我去 unfriend 你，或者 friend 你，或者同意你，或者反對你先得㗎。最多我哋平和啲嘅態度啫。但係有啲嘢係可以，我成日都話，譬如有啲嘢係已經係滅絕人性嘅话咧，我唔可以不偏不倚嘅，我绝对唔不偏不倚，所以我亦都讲 明。希特拉都有佢好处嘅。 咁希特拉有人话而家佢系癫噶嘛？喂，癫佢你都要负责某啲嘢噶，而且你即系扼杀咗一整个民族，同埋 慢慢开始改紧噶啦。你知而家啲伊斯兰教啊，即系佢系好崇呢一个希特拉噶嘛？咁但系呢一个另一个话题啦。 系，迟啲先讲。 喂，咁我哋咧即系喺即系哇，节目差唔多啦。咁但系我喺呢度咧，即系想最后咧评论下呢一个 SBS 关于呢一个星期日。在香港的聚集的这个报道，大家可以听一下。 占领中环行动在香港正式启动至今已经超过一日了，而且地点就由香港岛扩展至到九龙半岛，局势瞬息万变，流言四起，香港人的心情真的非常复杂，无论是在家里坐在电视机前看直播，或者在街外紧贴住手机的新闻网站，尤其是手机通讯程式传来一些不实信息，好像说警方开枪有坦克在海底隧道出现咁咧，都令到由琴日到今日嘅气氛咧，都系更为紧张噶。嗱，睇翻啦，今次和平占中行动啊，演变成为警民冲突，并且扩散至港九不同嘅地区。咁琴日日间啊，大批市民占据中环金钟之后，入夜之后啊，铜锣湾轩尼诗道同埋旺角弥敦道等主要嘅道路，亦都被占领噶。警方动用7000警力喺中环同金钟一带多个地点施放催泪弹驱赶示威者，但系场面仍然未能受控。学联昨晚10点几亦都一度呼吁过市民离开噶。嗱，今次咧系继2005年世贸会议韩农示威之后啊，警方再以催泪弹对付示威者。医管局话，昨日咧最少有20几个参与政总集会人士需要送院噶。特首梁振英凌晨突然发放讲话短片，说占中已经发生，中环金钟主要路段被堵塞，警方防线被冲击，希望堵塞道路的市民尽快和平散去。又说我们不想香港乱，不要影响到今日上班上学的市民，又呼吁其他市民留意教育局和运输署因应情况的宣布。梁振英又澄清话昨晚的传闻解放军出动、警察开枪等等，其实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其后政府在凌晨2点就宣布，湾仔和中西区所有幼稚园、中小学和特殊学校今日都要停课的。其实不单止学生受影响，上班的人士亦都受影响的，因为现场附近的交通严重受阻，多条巴士线都要暂停服务或者改道，而港铁的列车昨日亦都一度是不停金钟站的。局势仲是瞬息万变，市民都紧贴住电视、电台、新闻网站等等的电子传媒接收最新的消息的。看回上星期的学界罢课集会，去到尾声的时候发生冲击政府总部事件，最终再演变成为提早占中的场合。占中三字是在星期日，即是昨日凌晨1点半左右，在金钟天美道的集会台上宣布占领中环正式启动的。 佔中三子之一嘅戴耀廷話：學生啟動咗香港最大規模嘅公民抗命運動。咁佢宣布正式啟動佔領中環嘅時候話：佔領中環以佔領政總開始，香港開始公民抗命嘅時代。最初他们只是占领政府总部外边的天美道，后来就扩展至到中环湾仔一带。示威者昨日主要在中环至湾仔一带最少8个地点与警方打游击战。至深夜时分，铜锣湾崇光百货对出牵尼斯道六条行车线，同埋旺角的亚街老街和弥敦道交界都分别有示威者集结。有记者在现场估计，旺角的人数亦都有几千，他们占据弥敦道六条行车线，警方都要增援到场。主办罢课和集会的学联昨晚十点曾经呼吁过所有市民全面撤离，并且要求警方给示威者安全离开。天主教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和占中发起人陈建文亦都曾经呼吁市民离开，不过至凌晨过后市民仍然是集结。学联指责警方就昨日施放催泪弹驱赶占领金钟和中环街道的示威者，说政府是无视市民的声音和不满警方的做法，引发就要发起大专学界和中学生无限期罢课，又呼吁全港市民罢工罢市抗议的。而教育团体教协亦都谴责警方疯狂，宣布发起罢课罢教，大专院校无限期罢课，为日后补课。中学就由校方和教师商讨安排，不过说教师回校照顾学生和教育学生民主意义。而幼稚园教师就紧守岗位，教协都呼吁教师今日是着白色衫的。不过另一个教育团体的教联会就呼吁全港教师在这个时间要发挥专业精神，紧守岗位，冷静应对政治的冲击。教联强调，教师和学生应该是理性地表达政治诉求，以免政治入侵校园，影响学生学习的进度。学联说今次行动是因为当下已经没有选择，只有就透过瘫痪社会秩序才可以向政权施压。他们向政府提出的四个诉求究竟是什么呢？就包括要求开放公民广场和天美道给群众集会，第二，特首梁振英和政改三人组要落台，第三，收回人大常委的决定，第四，公民提名必不可少。学联呼吁大专学界中学生无限期罢课，全港市民罢工罢市，以争取这些诉求。 好了，有什么感觉呢？ 我觉得他真的很不偏不倚，是 给掌声。 即是教协又讲下，教联又讲下，学生又讲下，那些防暴队又讲下。 这个呢就是讲关于个 non-reporting， 他是有些什么是没有报道到 which 是重要的呢？ 你咁叻，你讲啦。 唔系，咁例如佢 防暴队嗰啲， 防暴队啦，同埋即系催泪弹啦， 仲有 胡椒喷雾啦， 胡椒喷雾冇讲过啦， 胡椒喷雾冇讲，催泪弹讲过一次。 系， 咁但系呢一件事系好重要噶嘛？个催泪弹同埋佢点样发放方法啊，咁样样，咁同埋佢亦系冇讲到啲学生系和平嘅， 仲有完全冇讲到学生系手无寸铁和平，而且举高两只手， 有啲人仲跪喺度 自己，系啦，有啲阿妈系跪喺度嗱。咁當然你話啦， 我想再加多個，佢有冇講到有一個阿婆擰咗住面，咁跟住有差佬咁跟住拍佢膊頭，咁跟住佢擰住面，咁樣一嘢即係一嘢噴淋你隻眼嗰度，佢有冇講呢啲咧？ 嗰個係阿婆嚟喎。係 啊，我知啊，我唔講咗啦。 完全係弱勢嘅喎，唔係咁佢亦都可以話嘅。哇，咁大個戰爭場面，我點可以講得曬咁多？嗱，呢一個就係 咁講咯，呢啲佢冇咁講。 唔係呢一啲咪蠢材咯，因為你取材好重要噶嘛。正如寫一篇文章，咁你梗係揀啲最重要嘅嘢，或者最能夠表達嗰件事情嘅中心啊。其實嗱，所以我哋睇翻呢個西方媒體或者澳洲嘅普通嘅媒體，完全唔係咁嘅角度嘅。人哋就係會影啲學生，因為第一呢個係民主社會，你當然可以影啲所謂防暴隊點樣攰啊都得嘅嚇。如果係真係有話有衝擊嘅話， 主要佢瞓覺啫嘛， 佢哋瞓覺咁，但係其實 完全係有一啲好觸動人心嘅場面，就係、是、學有啲年輕嘅人係舉高兩隻手咯。 嗯。 啊，咁仲有就係有啲人用把遮去擋住一啲咁樣嘅攻擊性嘅一啲嘅即係氣體啊，或者啊 spray 啊等等。 嗱，頭先我播咗呢一個報導啦，咁樣就成六分鐘咁長嘅。咁佢最後咁佢淨係講到訴求嗰方面咧，就淨係最後嗰30秒先有講到嘅啫，咁佢就淨係列出嗰啲訴求係乜嘢咁樣樣，咁但係佢就冇講到前設喎。 人大常委會落閘咯，完全係 呢、 這 個好重要喎，篩選 啊， 係其實根本呢一即係呢件事點解發生，就係因為佢哋即係三落閘咁樣樣，就係有一個假普選。基本上呢一個根本就係呢件事發生係因由，佢又唔講喎。佢淨係講佢嘅訴求呢就係一二三四就係呢幾樣嘢喎。嗱呢啲咪不偏不倚報導囉。 係咁，所以呢啲咪係討厭囉。而且呢一啲呢完全係一個新聞工作者呢係值得蒙羞嘅一件事囉、嗯。即係咁樣去報導一 個。我想問，即係我唔知道佢呢啲取材喺邊度嚟嘅，即係咪大公報定係文匯報嚟。即係如果佢係即係睇返西人嗰啲報導呢，就冇一個係咁樣㗎。全部都 咁呢啲咪係我哋香港人嘅一啲精英分子嚟嘅，即係能夠爬得好高啊，即係好快升官發財嘅人嚟嘅。 咁另外仲見到咩咧？就即係佢又同呢個韓龍嚟到作比較啦，嚇！即係佢嗱，即係呢啲又係佢冇好清楚咁樣講，咁但係 我諗佢唔係冇，佢專登嘅。我唔会认为佢系冇咯，佢作为新闻工作者啊嘛， 啊 应该好了解噶。 嗱、啊，即系佢就话，即系自从上次即系韩龙嗰件事，即系 WTO 嗰件事发生之前咧，就冇用过呢、這、一个即系催泪弹嘅咁样样吓，即系佢催泪弹就系净系一个 context 用啫。咁但系当你系咁样听嗰阵时候咧，你就觉得哦呢件事同埋上次嗰件事咧系一样嘅，系相提并论嘅。咁但系其实呢两件事系好大分别噶嘛，即系因为韩龙嗰班佢真系。 好勇猛噶，真 系 好勇武噶。 韓國人啊，大佬，系咪先？ 韓國男人，即系而且人哋遠道而來，專登嚟到就係要暴動噶。 咁、啊、但系而家係手無寸鐵。 咁仲有啊，世聰，你知唔知韓龍佢用咗幾多？ 我唔知道、 啊。七粒。 哦，七粒就 系啊，今次87粒，啱啱系个零头。 我谂佢系87。 咁所以你作为一个所谓新闻媒体，你有冇 讲？佢又唔讲喎。 仲有我自己作为佢哋呢啲都好老饼噶啦，肯定知道。其实香港用得最多呢、這个即系催泪弹同胡椒喷雾，甚至用警棍去搏人，用枪去打呢啲嘅即系暴动嘅人咧，就喺1967年嗰个暴动系、即系香港历史上。佢唔敢讲，因为呢个系由左派所引发，而且嗰件事系相当血腥暴力，而且有好多我谂你虽然细个，但系都历史咧，即系我而家有时觉得啲人好鬼老土。譬如我话，六七年咪咁咯，于是有啲人喺度扮细个。我太细个唔知我喂有历史图片噶，嗰啲仲系新闻工作者添、 啊。我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咁你咪唔使知。咁我哋以前中国历史堂即系 秦始皇 边个嚟噶？哎呀，我唔知道，我未出世。 即 系我觉得有啲人真系好鬼白痴，嗰啲仲要系跟新闻工作者。喂，唔系你出咗世嘅先要知啊！第一有 书，唔系噶，原来、 有书，仲有嗱，你亦都睇到佢个取材就系，因为呢件事又会刺激人哋咧谂翻起共产党嗰个恐怖。 冇错， 因为成件1967年嘅事件根本就 系调转嘅， 由中国嗰个系文化大革命所挑动嘅香港嗰啲极左嘅左派，而且 其实嗰个系文化大革命嘅新言嚟噶嘛。 冇错，仲有呢个香港有个最重要嘅一个喺呢个电台史上最重要嘅一个叫林斌，就系嗰件事件里边，同埋佢个侄咧喺架车度俾人哋系直情用汽油弹活活烧死嘅。咁、所以咧佢咪系避重就轻咯。嗱呢啲就是所謂不偏不倚，呢就係真係最討厭嘅呢一啲，即係識得去揾邊個彎嚟到轉啊，嚟即係嘅呢一啲咁嘅人咯。 嗱，同埋喺呢個報道裏邊，另外就係咩咧？就係佢喺四次嘅唔同嘅時間裏邊咧，佢就係嗰個聚焦好多咧，就係即係呢一個集會咧係點樣影響人哋咧？咁佢講咗四次嘅嚇，即係佢話巴士線啊呢度又去唔到啦，咁地鐵呢度又去唔到啦，咁學生又讀唔到書啦，哎呀真係，即係佢又冇咁嘅聲啦嚇。咁但係佢就係話即係係阻住人嘅咁樣咯，就嚇係咁。同埋另外一個咧，就即係我聽咗好穩耳咧，即係佢就話，即係示威者係打遊擊戰咯， 遊擊戰 示威者打遊擊戰啊， 即係打仗啦、 啊。用咩打遊擊戰啊？用把爛遮啊？ 係啊，佢話 黐線嘅。 香港葉劉淑儀話遮都可以係都唔少嘢㗎。 哦，係咪啊？ 係啊，佢都講得出。 俄羅斯嗰啲就唔少嘢，香港嗰啲好渣啫。 仲有香港人啊！你谂下，全世界我谂最和平啊，其实系真系老老实实香港人咧，唔单止系和平，其实系温文到咧，简直有少少系即系喺好多时候系唔应该噶啦。 即系我成日我睇嗰啲片啊，哇！你咁你都唔打打佢啦，即系我系咁样谂，即系嗰次可以咁样挑衅示威者都唔喐手，即系嗰个容忍度系非常之高嘅香港人。 有时你猛紧添噶，咁样容忍。不过有时亦都可以咁讲，正系因为咁样咧，用一种咁软嘅温柔嘅实力咧， 反而贏得了全世界人民的respect。 所以即我看到呢件事之後咧，即反而即係和李菲菲又即又見到有佢嗰個好處。 和李菲菲就唔係一定有好處，但係咧香港人咧即長期以嚟咧嗰種喺英國殖民地之下咧就係、是。長期真係講法制同埋講斯文講隱讓咧，喺香港今次裏邊咧，真係好能夠係表達到出嚟咯，咁所以呢一、這個香港咁樣逼到埋牆角啊，好老實講，真係香港人一般係唔會咁嘅。但逼到埋牆角， 一塊玻璃都冇打爛到，一架車都冇燒到。係 咁，所以又贏得世界嘅尊重咧。呢、這、一個我所以真係有時覺得温柔嘅實力真係好重要咯 嚇。係啦，咁同埋咧，另外喺呢一個報道嗰度咧，佢亦都有一個即係聚焦點啦咁樣。咁佢就話咧，真係好多就算係民主派嗰啲領袖都叫你走啊，咁你班友仲唔走喎？咁樣樣咯，佢有一個咁嘅取態。 我覺得佢嘅取態第一就愚昧，人哋根本學生已經話第一唔承認呢啲就係領袖，你憑乜嘢去帶領人啫？ 佔中其實呢個根本就唔佔中。 你根本而家已經去即係所謂新聞工作者，你要時時刻刻去睇住嗰個時局嗰個變化噶嘛，根本佢都唔能夠作為一個真真正正嗱，唔好話高級，我講合格啫，合格嘅新聞工作者都唔得。 我覺得佢即係喺 SBS 佢係翻譯員嚟嘅，其實成班都係。 咁咪好重咯！嗱，第一，人哋已經講明唔係佔中，已經係第，我哋可以話遍地開花，有啲喺外國咧，佢叫做 umbrella revolution， 係即係撐遮革命，冇人話佔中嘅，因為人哋已經係摒棄佢，好似我哋頭先啱啱講嘅，你上台講兩句都俾人鬧，冇錯啦。咁變咗呢件事已經係轉化咗，而且情勢變化咁大咧，你居然仲係用住啲老黃嚟？當然啦，佢可能有個 hidden agenda， 可能係咁。第二咧就仲有做咩要聽你講啫？嗱，我都係喺度再想講。讲讲点解啲学生咁憎俾人骑劫咧？我相信唔单止系光环嘅问题，即系话唔系话呢件事边个大人， 唔再系光环， 唔系光环嘅问题，而系我自己不嬲都讲，点解好憎你哋嗰个占中三子咁耐嘅行动咧？就系惊你哋叫价过低啊！你明唔明啊？如果你系将嗰个运动扭转咗，你有光环要唔要都唔紧要，呢啲其实唔重要。其实成个香港历史上已经系所有嘅光环系俾晒我哋啲年轻学生，呢、這个唔重要。你中意行出嚟讲咩都冇所谓。但系佢老土咧，就老土在第一，佢硬系成日都要叫呢个做结占中，人哋已经唔想要啦。咁算啦，你中意占中，你踎喺嗰度啦。但系而家就系惊佢将 中环， 就系惊佢变成佢自己话自己系运动嘅主导者领袖，然后就同人谈判。你要知道呢班人谈亲判，佢系叫价好低嘅，人哋话乜佢都收货嘅。所以如果人哋咧已经话得啦，我哋两年之后先至慢慢同你研究，佢即刻会收档同埋收兵。嗱，你要留意，其实占中三子啊，曾经已经喺28号嗰晚咧，就系话叫啲群众撤退，但系啲人根本就唔疏佢。第一， 因为佢冇 authority 啊嘛，佢我唔听你讲，佢哋话要占中嗰阵时候，啲人走添啦。 其实 要 长 毛鬼喺度话唔好走啦，咁样样 就系惊你又喺度话自己系领袖，跟住你就去卖儿卖女，你唔会卖，但系你会卖港人， 卖 民主。所以咧，我真系觉得非常之恐怖。咁仲有佢而家，琴日你知唔知佢几老土？系老土到居然话要派啲纠察队去唔同嘅区去支即系去即系维持秩序，我心谂你凭乜嘢啊？ 你 扮咩嘢 啊？ 就系嗰个占中三子啊！佢话佢要由金钟嗰度惊人哋唔守秩序，佢哋要派啲纠察队去唔同嘅区，我心谂你又喺度扮乜嘢啊？嗱，你会见到，其实我不嬲尊重占中三子，尤其是戴耀廷先生，我真系觉得佢系一个君子，但系我而家越嚟越觉得你系唔系可以自己鸣金收兵，同埋 you step down please， 因为第一事情已经唔系你可以控制。亦都唔由你去控制。第二，你凭乜嘢去各区维持秩序啊？你系咪真系当正自己系今次嘅运动嘅领袖？人哋已经劈低你啦，你行埋一边。我哋欢迎每一个人参与呢个运动，不过你唔好再掠夺人哋嘅成果，而最重要唔好再卖港人。 好，讲得好嗱，咁所以咧，即系头先就讲到，即系喺澳洲嗰个报道系咁样样啦吓，咁即系我自己个人嚟讲咧，就觉得系极度唔合格，同埋系即系应该 不专业， 不专业，同埋应该系要 complain 嘅。嗱，咁个问题系点样咧？咁我话俾听大家听个问题咩咧？就系、是、如果你而家系听紧我呢个节目咧，我相信你系冇可能系会听 SBS 嘅朋友，即系你系冇可能系会听 SBS 嘅。因为呢两 group 嘅听众系完全唔同嘅，因为点解咧？因为SBS 系呢一个澳洲嘅老台嚟嘅，叫做即系通常系啲老移民啊嚟到嗰阵时候就会即系不停咁样听啊，咁但系佢就 即係未必將上潮流嚟聽呢、這個 啦，係咪啊？幾廿年噶咯呢個台， 唔係都好多四廿零歲嘅聽嘅，咁但係 四廿零歲上網啦、啊，會唔會聽呢啲台啊？ 唔係，但係我知道即係 SBS 佢自己個 EP 啊，曾兆碧佢自己都唔聽嘅，佢自己聽 D100 呢個佢同我講嘅， 係哦，係咁唔緊要啦。 佢同我講嘅呢個，嗱我想講咩咧？即係我唔係想講曾兆碧啊，嗱，即係我覺得佢自己好慘嘅，嗱，即係我幾不偏不倚咧，即係我係非常之理解佢咁樣。嗱，佢個問題係咩咧？嗱，阿曾兆碧咧，即係佢唔係一個壞人嚇，咁但係佢係咩咧？佢係一個 bureaucrat。即係佢係一個政府官員咁樣樣，嗱，即係你淨係睇佢個格咧，佢係同曾蔭權一樣樣嘅，即係佢係一個女士版嘅曾蔭權嚟嘅，係咁，所以即係你即係又係細細粒戴眼鏡啊咁樣樣咧嚇，咁所以即係你要理解佢點解咁驚，因為其實事實上喺西方國家，即係好似澳洲咁樣啊，呢一個中國共產黨。同埋即係中國呢個嘅領事館嗰個滲透係非常之強大嘅大力嘅咁樣，咁所以即係如果係即係講啲咩令到中央唔開心咧，佢哋係好快可以寫信啊 complain 啊，或者揾人寫信啊 complain 咁樣。咁身為一個公務員咧嚇，最怕就係 complain， 因為即係阿 Elsa 以前成日都咁樣，因為我哋以前有工作啊，佢成日都話俾我聽，佢係最怕俾人 complain 嘅嚇。佢就 好煩 嘅，係啊，因為佢每次俾人 complain 又要填好多張 form 啊咁樣嘅，所以我係理解佢真係。好烦嘅，即系你有一个人讲咗呢句嘢咁样，咁跟住之后我就要填十几张 form， 要问呢、這个，又要问呢个啊，咁跟住之后又要解释啊，咁样，咁跟住之后即系有可能会 upgrade 上去第二个 level 啊，咁所以我知道佢点解咁惊，我亦都系理解点解佢咁惊，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咁样啦，嗱呢一个咧就唔系针对佢吓，呢一个咧就系针对件事，香港人系要喺澳洲嘅华人媒体嗰度发声，唔可以。俾即係呢一啲電台節目咧，即係可以咁樣做嘢咯，成日都咁樣做嘢咯。咁所以唯一嘅方法就係點樣咧？就係、是、complain 佢 complain 得多，咁同埋咧雙方面都 complain， 咁就冇事噶啦。咁因為如果即係一方面嘅共產黨又成日 complain 嘅，又或者支持建制成日 complain 咗，哦你不偏即係你唔 fair 喎、啊，你咁樣講。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又話，哦你咁樣唔 fair 喎、啊，即係如果你係俾人 complain 嘅，你最好俾左派又嘈你，右派又嘈你，咁樣就顯得你真係不偏不倚啊嘛。咁但係你如果而家淨係保護你自己 from one side 嘅咧，咁你出嚟嗰个效果一定唔好。咁我相信嘅情况就系咩咧？因为唔够香港人 complain， 因为香港人基本上唔听呢啲台 啊 嘛， 冇错， 即系冇可能听噶啦。 系啦，所以我头先就播少少俾大家听啊吓。咁如果你系想 complain 嘅，因为我都想即系帮下即系曾兆碧啦，因为阿曾兆碧啊 Elsa 咧，佢平时都听开 D100 啊嘛，咁即系我相信佢都相信即系行公义好怜悯。咁但系就呢一个嘅即系好惨啦佢，因为佢喺呢一个嘅公务员嘅体制里边咧，佢就好似啲警察咁样，哎呀，其实佢都唔想打民众噶，即系佢都唔想即系射呢一个胡椒喷雾噶，咁但系上头叫多就唔可以唔做啊嘛，因为我系公务员嚟噶嘛，咁佢其实即系我相信佢即系我相信佢唔系一个坏人，佢一个好人，佢做呢一啲嘢咧，佢都系希望即系可以有餐饱饭食，即系佢唔系一个 journal， 即系我觉得佢唔系 journalist 啦，但系唔系个个都要做 journalist 噶嘛，系咪？我几不偏不倚咧，即系佢系即系一个公务员。佢想打份工啫，咁但係佢其實坐 但 係 呢份工咧最慘咧，有時你真係必須要站喺公義或者非公義嘅一邊嘅、你唔可以唔 take side 咁啊，好慘噶！即係呢份工係有特殊性噶嘛，即係唔係等於你坐地你坐。其实好多都系有佢嘅特殊性，同埋你都系要 take side 喺某一边嘅，唔可以完全冇嘅做人。 咁我 唔紧要啦，你觉得啱食饭好重要 啦。嗱呢样嘢我就冇意见啦，咁样，因为 我知你好不偏不倚噶嘛。 我对佢嚟讲，我系好不偏不倚嘅。咁所以咧，即系为咗帮佢。同埋幫呢一件事咧，因為嗱，即係你要明白佢係咩咧，即係佢即係講一啲嘢，即係就算係支持民主嘅咁樣，即係如果佢講啲嘢支持民主啦，事實上係會有好多左派建制派嘅人就會懟佢。咁但係當佢係講一啲反建制派或者支持民主嘅嘢咧，支持民主嘅人又唔會出聲贊佢。 唔會㗎，因為香港人第一就好怕煩㗎嘛，老老實實。第二咧就呢個台根本係冇聲音㗎，喺個民主稍有民主意識裏邊。 咁所以個問題就係咧，即係喺聽眾群方面邊個夠惡？因為而家聽眾群方面咧就係親建制嗰班人夠惡啊嘛。如果唔係佢講嗰啲節目都唔會咁樣啦。即係講真，而家 SBS 出幾啲節目就係風吹邊邊咁，跟住佢咪講邊邊咯。因為佢最怕俾人 complain 啊嘛。咁所以即係我哋係即係身為聽眾嘅，或者身為係關心澳洲媒體嘅人士咧，咁我哋咧就要即係作出一啲嘅行動啦，咁樣樣。咁所以咧，即係可以講翻一啲説話咧，就唔好講俾佢聽，啊就要講翻俾佢上頭聽，等佢知道咧，即係等佢上頭知道咧，其實件事咧唔係淨係得。一邊嘅咁樣樣，其實呢件事係有兩邊嘅。其實同埋咧，其實如果你係唔贊成頭先我播嗰、那個即係 一个报道的方法啦，咁样咁大家其实是可以发声，亦都是应该发声的。 咁有咩途径呢？ 咁我俾个网址大家啦 ，www.20.sbs.com.au/complaints。 OK， 咁就可以即系喺嗰度作出呢一个 official 嘅投诉嘅。 诶，最紧要咧 ，complain 嘅时候要不偏不倚噃。 系啊，好不偏不倚咁样 complain 啊，即系你话嗱，我好相信咧，即系大家咧都有两个睇法嘅，咁但系即系咁样讲咯。 系， 我亦都好了解佢点解要咁样报道吓，即系你大家都要不偏不倚。 你把声平时又好好听嘅。 系啦系啦，冇错，系啊系啊系，你要 赞。我一向都好中意佢哋啲声音嘅。 曾小碧把声系好听，报新闻都报得非常之流利。 专业噶系啊。 系啊，所以呢个要赞赏。 又清晰啦，又唔会讲错字噶，好多时 系啊系啊，同埋佢都系， 反而真系冇香港嗰啲差嘅懒音， 系啊， 佢哋几好噶， 系啊，即系佢有港台训练啦，所以即系曾小碧呢方面系做得好好，报新闻吓，咁所以你要赞佢，佢报新闻报得好好吓，咁同埋你而家都唔系 complain 佢直接啊嘛，系头先嗰个记者，我都唔知系边个嚟嘅，系咪？嗱，再俾一次个网址大家啦 ，www.20.sbs.com.au/complaints www.20.sbs.com.au/complaints 好，咁我哋咧节目都话过时啦，咁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 澳楼广东道，你嘅广东话频道 ANZ Canton.com。